在扮演匆忙，那些重伤的过往谁来担？不知疲倦的慌张，清晰落单的肩膀，不安分的模样，谁来做饭？就这样，如果结局是我做的梦一场，就让我输得彻底，把你遗忘。那时光不未来的话，欢呼一声的是一桩桩， 一场。